跟你们说的啊， 写每天一分，每天一分，我是追剧狂。 上次 呢，终于 还是想到新交流。 什么呀？ 我刚刚讲到庄子的基本功，学习物论修炼法极致单纯。每当你有情绪的时候，去找哪里没看见；每当我有辩论冲动的时候，去想我这电影有问题，然后去想看换一种电影有没有辩论冲动。只这样子不断的做，就是因为我说我习物论练了15年，到今天还没有练成。我一天清醒的时刻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辩论冲动，但是呢，的确是可以越来越少的。也就是我们心里面呢，形成一些观念啊，什么的东西啊，很可能。所以你知道，所有的学派就是这样，你越不符合是觉得你越教学越好的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就是你如果对某个宗派越强势，大家相信的越严重，因为宗派没有一定对错的。至少之前在一块，你不要信，不是他绝对错，只是你人生跟他不对，这样懂吗？你对他的所有的好感都是我的。就是这样的一个，但是人这个辩论心是一个好大的诱惑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念习物论的时候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经验到，就会有冤枉了，我想跟他冲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冲动，那想要跟人家解释一句的那个冲动啊，比我是一个色情狂想要去找人强奸的冲动还要大。你懂吗？一个色情狂强奸人冲动，看一个警察站在那儿，你就赶不过去了。可是那冲动啊，那个想要解释一句的冲动就这样冲出来，你挡不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虽然技术面来讲非常的单纯，可是实际操作起来颇有艰难。而且理论上是这样的啊，像我15年来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方法真好，我每拆一条信念啊，我的心就安静一点，就没有起伏一点。就比如说我家人谁死了，我也是笑眯眯的。因为我发现我安在一个信念上，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悲伤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现在时间就是越活越快，尤其现在40几岁了，就觉得好像人生很短暂。那家人死了，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你先走一步，马上就来了，我就有一种回头箭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我心里想回头箭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悲哀，因为人生太短了，我还想多玩久一点，最好不要那么快进。对不对？所以就完全没有悲哀的感觉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每一个情绪你都要去整理，一天抽掉一个两个，因为你这样做的不多，就是今天让你有情绪的那个念，今天让你有辩论冲动的那个念，对不对？只做这样就好了，甚至没有太多的修行，你不必放下一切去打坐呀，只要在脑海里面换一换念头就好。而这个是道家最要紧的基本功，甚至我可以说是佛家最要紧的基本功。那么可是我要说的是，庄子里面有12个字告诉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，就是这12个字喜怒哀乐悲欢变者摇离喜海，这12个字他这地方啊，这边写还可以再写，就是当一个人啊还在有情绪的阶段，他要练习物论是可能的，因为我有情绪，我就马上去检查他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我有辩论冲动，我就把他抓住他，然后去感觉他那个念头到底怎么回事。在这个状态是可能的，可是到了律判这两个状态的时候，那个人啊，他已经有点糊涂了，他察知不到自己的辩论冲动。在这个阶段的人呢，其实要自救相对的困难。甚至需要周遭的人帮他一把，所以我要跟你讲，如果周遭人已经到这个地方，他还愿意被帮的话，那怎么帮他？所以这是，我真的说，我心目中真正的疗愈，就是这个东西才真正的疗愈。因为你一旦能够听得很清楚这个东西，就需要什么好多版，又省了又省了，省很多了，这是你心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个，如果你就是已经完全跟自己在一起，我看你失神了，你再怎么疗愈，搞不了好结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告诉你，有神没神差别在哪。可是呢，到了这个状态，就是这条线非常的残忍，就是一个人一旦到了这个状态以下，就没办法，他完全不可能被拯救。所以这个12个字啊，在庄子的书里面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一个语感的时候，因为这十二个字啊，如果用我的语言说，这十二个字叫做庄子的十二滴眼泪。因为你知道庄子这个人在他的书里面一向是笑笑的，很开怀的，对不对？他太太死了也觉得，哎呀，他可是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也从来没有消失过，也从来没有存在过，对不对？他是开怀的。然后呢，他自己要死的时候，跟弟子开玩笑说：“你要鸟葬我还是虫葬？对不对？丢的话就鸟吃掉嘛，埋土就虫吃掉。”他对于这样的事情就是很愉悦而愿意接受。唯独整本庄子，只有在写完这十二个字之后，你看他们那个行笔之混乱，然后呼喊之大声，你知道这个作者他哭了。我觉得那个就是庄子在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存在，庄子的十二滴眼泪。我想他的眼泪可能是一种悲悯的眼泪，也可能是一个无奈的眼泪，因为他发现，即使他一个道家第二代掌门人的身份，道家这么一三代，你知道吧？老子、庄子没有，就是以道家二代掌门人的身份，那么大的道法，他知道在这条线以下的人，他们帮不到。那他是帮不到的时候，他终于觉得，原来我所学的不足以让某些灵魂得到救赎，所以他哭。等他心平气和之后，他在别的篇章补了一句，那句话叫做“哀莫大于心思”。就他说，人的心是会破灭，一旦你的心已经爆炸了，就什么都不管，那是人最可怜的状态。所以我现在要一个字一个字带你们看到人的心怎么死掉，因为人生之中遇得到这种人，一定要知道怎么应对。因为万一你不小心遇到人，你不晓得怎么应对的话，大家都会很辛苦。我说这个可不可以？首先是难帮助的这两个，另外就是最好就是难对付的。这个啊，喜怒哀乐我们都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情绪的时候，你就找背后的信念，然后去修正、修正、修正，然后看怎么回事。就这个我刚才讲完了。那“律”这个字啊，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想要辩论、想要自我合理化的我执啊，大到更大的程度的时候，更大度的时候，因为人心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执越大，耗散的心力就越多。他的感知力就会越低落，那他就会越来越不能承认事实。所以到这个律字的程度的时候呢，一个人状态是这样，就是说还没有到律字的程度的人哈，他有的时候是还没跟家他担心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可能他的另外一半他说，哎呀，其实我们家孩子还算蛮机灵的，可能会不会有事啊，要不要再等一会儿？他就说，对啊对啊，我再等一下，我先别急。就他并不会那么高度认同他的那个爱情，可是呢，到了律这个论的时候啊，会开始产生一个感觉，就是他非常相信他认为的就是真的，所以他就会一意孤行，拼了命要担心。然后他的家人如果劝他了，他就比如说这个先生啊，急得不得了，在家里面跺圈圈的时候，他太太说：“哎呀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们家孩子你没事，你别担心。”就是先生就说：“你这是什么做妈的，一点都不关心孩子。”这样变成这个样子，那到这个情况了，他的那个对于自己很相信自己的念头的这件事已经没有自觉了，你懂吧？他不太有自觉，就是他明明那个事情是他想出来的，可是他非常把它当真，他忘掉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，那这个人就陷入所谓的我执幻境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样的一颗心啊放在做学问上面的话，如果他今天是读中医的，他就很可能啊完全不在意他有没有好好的辩证、好好的开药，他脑海里面只在想那些很多玄奥的意义。然后他，可是呢，因为想那么多，医理其实是耗心力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不一定想得出个名堂，医理太深奥。那如果用中医讲的话，就是他的，你说中医说思考这个东西是脾在管，脾伤脾嘛，对不对？思伤脾。他伤脾伤到脾阴实的转变成心阴实，他的感知力表现力坏掉，就心中的神就是感知力表现力，所以他低落。所以病人这样一个人，他每天每天是在想那些理论，可是他看病的时候都有点恍神， 就那他是一个人感知力低弱而思考力发达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他会想一个理论就想一个理论第一轨，然后啪啪开下去就被你死了，你懂吧？因为感知力不好，感知力跟表现力不好的人，就是心力低弱的人，他胡想乱想，他可能是想到的完全不对的，他没有办法自觉的，你懂我这个意思吧？就是空想中医了，他没有办法自觉说我的想法可能是假的，但是他不会有辩论性，你懂这个意思吧？恐怖在这，他都没有辩论性，这东西内在化，他完全相信他那些谎言念佛就是对的，然后感知力很差。那你医学学再多，感知力差就不会开错药，变这样一个人。那这样一个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如果你还想要帮助他的话，必须要帮助他治疗他这个特征，然后治好这个特征呢，他会回到这个状态，他才会有自觉，才可以练习无论，懂吧？就习无论还是有门槛。那帮助他的具体方法，就是因为一个人太相信自己的想法，而不能去辨知那个有没有可能不是真相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两个现象。一个现象是答非所问，就你问他说：“你吃过饭没？我要带你去吃饭。”他就会说：“啊，关于饮食嘛，我觉得人呐，简单就好。”长中无子，很好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还想帮他，你要跟他讲说：“我问的是，你吃饭了没？要不要我带你去吃饭？”你的答案是没，要，或者是吃了不要。我再问一次，你重答一遍。就是他都能答准的时候，他才能练习无论。因为说不定你的同学里面真的有这种人。我今天话讲得很明白。如果你们想彼此帮助的话，这个东西需要帮助。也就是说，庄子的那个助人啊，不是什么跟你做心理咨商啊，你的苦恼都吐一点出来啊，我们来分析啊，不是。那个心理咨商能力每个人都有，你放哪一个念头到了边边的冲动就对了。然后哪一个情绪你查到真相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心理咨商的需要。可是这个答非所问这件事情需要人，因为周遭人不帮他，他就不干。这样懂吗？可以听懂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个绿字头的人啊，绿字的人，他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每当他做错事的时候，他就会说“我以为”，就是他晚到了，然后有人怎么迟到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四点半，你懂吗？他都会说“我以为”，因为“我以为”就是无敌打键盘。那如果你要说“我以为”的话，你要跟他讲。请你重说一次，我搞错了，我的感知力不好。这样明白吗？就是这个人必须得到这两种帮助，才有可能回到这个阶段，才能练习无论。然后更糟的这个探字啊，我觉得这个探字能得救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，而这个探字就是我说的修道理。也就是人到这个字的时候，最为病的凶狠，因为这个人体是完全的因式化热体，而这个因式化热体呢，他的身体先说身体恐吓你一下啊，用恐惧要求你修道啊，这就是修道病，很可怕。所以因式化热体一开始他的身体的状况是这样子，他会朝向同时有心脏不好、跟糖尿病、跟高血压、啊、这方向发展。因为它阴阳开始分裂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同时开始有，然后接下来的发展呢，有可能就得个癌症，也有可能变成红斑性狼疮、类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所谓的免疫系统混乱病，因为这都是病化的机制。那或者是本来要还没有死人的病毒，比如说什么艾滋病的什么 HIV 病毒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放个几年，它病毒量还差不多那样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大危险。可是，一旦一个人到了探这个字的时候，艾滋病发作，这样懂吗？就是那种原来不太会死人的病，它爆炸了。就是因石化热的体质是一个疾病的温床，这样懂吗？因为我不教你这个东西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疗愈。因为到探这个字的人，任何药物没有办法，他就是会不得好死。而探这个字的具体内容，我刚刚讲了。 代码反应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自我感觉不良好，所以想要经营一个自我感觉的良好。那这样的人，他就会去读很多的佛经啊，关于心灵修养的书啊，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修道人。他最重要需要的感觉是那个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那种快乐，来让他忘记他其实人生有好多好多问题。这样听得懂吗？那当他形成这种代偿反应的时候啊，一个人他会有这样的表现。第一个表现就是"叹"这个字，你知道吗？人哈，一开始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他的快乐不快乐，是我值得快乐不快乐啊，是建立在吵架有没有吵赢。就是如果我硬要我看他要早睡，就是他果然听话，就觉得爱丽丝特教；但如果他不听话，觉得他妈的，就是他的那个快乐不快乐是建立在我有没有打赢这件事情。可是这个叹气的人，他的快乐已经不需要别人有没有被他打赢。因为呢，当他读了很多这种心灵修养的书之后，他看着电视机啊，报道一些不太好的社会新闻，他就可以说：“啊，可怜芸芸众生，修行难。”哇，好爽，而且不需要吵赢任何人。他那个当下就会觉得自己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像佛一样高，像神一样高。他那个高的感觉可以自己制造出来了。那这样的人的那种感觉的量，那个能量啊，那个负能量的量是非常惊人的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这个负能量的一次的量，我拿万分之一出来表演给你看，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万分之一就是我可以表演的量，只表演万分之一。比如说哈，我是一个学伤寒的人，俗称伤寒派，在过后不是好字是脏话吧。那这个徐文斌老师是一个研究真正的经典黄帝内经的人，那我来跟他认识打交道啊。如果我是一个真小人的话，我可以不自卑。真小人啊，遇到比你厉害也不会自卑，因为真小人想法是这个样子。我先把最小的那个没问题的也不要跟他也有问题的，他告诉你那个有问题的加一万倍的问题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就是没问题的状态是，我看到徐文斌会放在眼睛，那我呢只会上台的，那他什么都会啊，那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是小人的话，就觉得无所谓嘛，因为对我这个小人来讲啊，中医书这个东西啊，就像一个个的美女。那徐文斌喜欢的那个美女啊，叫做内勤小姐。我喜欢的那个美女啊，叫做上海小姐。好，那徐文斌的那个喜欢的小姐啊，是个端庄清秀、气质高贵的，大概长得有点像什么纯元皇后蒋勤勤那个样子。啊，那我喜欢的那种女人呢、啊？是比较像我们台湾有一个穿得很露、扭腰摆臀啊，在这个广电广告卖一个燕京啤酒的一个谢金燕的初恋女儿。这个女人呢、啊，看起来很低俗、风骚、火辣、正点，老子就来这味儿。所以说，徐文，我是真小人吧？徐文跟他女儿嘲笑说：“哎，你的那个女人啊，就看起来很碧肉、低俗、风骚、火辣。”我说：“上海人正点，我就爱。”你那个喜欢那个纯元皇后蒋勤勤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给，因为我这个女人呐、啊，啊，屁股我爱摸就摸，手我爱亲就亲，毫无忌惮，爽。那你的那个女人高不可攀，我摸一下就报警。所以送给你了，陈建斌老师，徐文斌老师。 整门的， 这个我在。这个完全非常的境界，就我 喜欢， 懂吗？可是如果我是一个正人君子，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就是我如果是正人君子，走入中医这一行，应该会中医的医道进一分。所以说，然后呢，我就想，这个如果我在这里教中医，然后讲话都很大声。可是我明晓得我旁边的人不熟， 对旁边就看书。我讲的是很专有名词啊，就白眼一翻，冷笑一下，有点怜悯我的身体。我就觉得说，糟糕了，我真的不够好，我要更努力，更尽力。我要回家苦读《黄帝内经》。这是个好人会想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是什么人都能上身的啊。清醒的灵媒，就是我这想法也能理解的，就是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我必须要往那边去好。可是实际上我对黄帝内经那个调一点都不喜欢，我喜欢就是风骚泼辣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喜欢就是很野蛮的上海派，不喜欢这个。可是我就觉得我应该，就变成去好像心情上有一种啊，我要去研读苦读黄帝内经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在强奸不必要的人的感觉，就是身体感没有很好啊，就我又不喜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可是呢，又觉得我必须，我应该，而且呢，又有一个可恨兮兮不三百年的命感啊， 不是不敢听， 心里很憋屈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自卑情结。然后这个自卑情结呢，它会在我心里面形成一个地雷。这个地雷呢，就静静的浮荡在我的心中。如果有一天发生一件事，有一个人踩爆了这个地雷的时候，我心中会产生一种情绪，叫做高兴。记得是高兴。就是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踩爆这颗地雷，使我高兴？就是有一个人跟我听了我的课，然后就跟我说，那个傻逼啊，就很开心欢喜的跟我说，金金叔叔，你的课真的上的太好了，比徐文明老师好太多了。那个时候我高兴了，你懂吗？就是这个自卑情结引发的那个高兴，成万倍的这个，你懂吧？厉害在这里。而最可怕的是，中医说的喜伤心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就是你只要一高兴，一定有个地雷会炸坏你的心中之神。我跟你讲，我什么事儿？我说齐乌乐，我十五年还没练成，可是有一点变成心我不太在意。我呀，是已经长达一年八个月没有高兴过，一秒都没有，因为我真的撑不住。我只要高兴一次，我的教书功力至少退步三年。一次我的心力可以退步三年，然后我要拼命在家里面忏悔反省两个月才能爬回来。这高兴这个东西太可怕了，就是由自卑情结埋下的炸弹引爆的高兴，太可怕了。对那个心的伤害不是你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，你知道吗？高兴可以如何害人？在道家经典里面有一个害人最有益的招数，叫做九阴摧心掌，就这一掌下去，心中神就破灭，可以摧毁你的心。这个道家法门里面的九阴摧心掌，是老子说的一句话：你要灭一个人，就捅他。你懂吧？那最近有一个我的老师辈的人。就被九阴摧心掌灭，那个人叫倪海厦。如果你看过倪海厦的中医光碟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人看过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因为我在台湾真的很无语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就是他的那个光碟分五段，第一段叫针灸，第二段叫黄帝内经，第三段叫神农本草，第四段叫伤寒论。第五段叫金匮，变成五段，他每半年交一段各种光碟半身。看过倪海厦的光碟的人一定知道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就他第一次教针灸的时候，他像个大师，讲的东西条理分明，然后就要领悟到好多事情。然后黄帝内经应该是有人像在造训练，然后之后根本完全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教，只在练课本的傻逼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分不出来啊？ 还没有这么 细，还没有听到。你知道这个第一段课和后面五段课他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因为这个人很嫩，心很纯真，他不知道有什么叫徒子徒孙。然后呢，他呢教出了一堆他的狂信徒在他身边，每天在歌功颂德，大约内容就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。他很热，但是 这个论太危险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知道我阿姨长椎间盘长功退步3年的，她挨的可不止7749掌，那不是椎间盘，是化骨绵掌。你懂吗？她乐，因为她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喜欢她，她好开心。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，她挨了我们道家最阴毒的椎间盘，所以她整个心就啪就掉下来，下滑的非常的快。就是我们在身边的人看得太清楚了，就是那个，因为你知道我有同学啊，不太想歌功颂德的，就会跟我讲啊，他说，哎，我没学到最后一年，学到第二段觉得不行了就走。那这个有同学说啊，这个你老师真的，有些学生就是信徒了，你像老师哦，现在很笨了，一个笑话已经讲到3遍，我还觉得超难笑，可是呢，还有另外一半的同学，哇哈哈哈哈，笑得很勤快独立，不给老师面子，怕老师伤心。可是没有想到喜伤心，这一招催心掌还是打死你的老师。然后呢，你看下这个课教到第二段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那个喜已经是妄想阶段，就是他走出教室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是业障现行机啊，就什么人坏事都被我看。就是他啊，在走出教室，我站门口，他出教室。他忽然转头对我甜甜一笑，然后很满足的笑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哎，天底下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教《神农本草经》？”他这话对我讲的，说那就不是权威。就他的什么样的教育，什么都不是。本草学的话，他不明白。可是他已经那么欢喜。就被这些催心掌打成一个傻逼，这很惨，你知道吗？而这个人动一次那个，可怜众生不修行的年是1万个催心掌打死，这很惨。那个心的堕落的速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，所以台湾有多少修道人，修道之后不久就死于大肠癌，因为那个刚好阳。阴阳分裂的时候啊，是厥阴区块，就像不像免疫系统最先坏掉？那厥阴风木之气坏掉的话，最容易得癌是大肠。所以台湾人的死亡首位是大肠癌，因为修道人太多，慈济人尤其多。你想慈济人对不对？他的状况是这样，在家里面啊，丈夫也不爱他，小孩也不爱他。可是他到了外面啊，随便做点什么事，他就说：“师姐啊，这是活菩萨呀、啊！”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他就沉醉于那个，大家看他，他只要做对一些事情，就有好多人跟你讲：“师姐，你真是活菩萨。”他好快乐，好高兴。可他不知道那个，他那个快乐、那个高兴的需求是他有很多自卑情结。他先生不爱他，已经3年没碰过他，他很饥渴。你知道，就是他不想，他忘记他渴求这种高兴的理由在哪里，然后就拼命去追求这种高兴。而这是很可怜、很可怜的事情啊、哦。那这个。汉学人啊，他非常会让你看到的状况呢，他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在庄子来讲，因为很难很难救，因为他的心的堕落的速度非常快。他的那个调子啊，我觉得他能讲出来才知道他在汉，他是有内向性的，内向人不讲出来也没办法，他心里面默想这个总统真会管国家笨蛋，但他就默想的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你在他面前还会忍不住出手加两块来的菜。就比如说以前我跟秉忠助教好了啊，我说：“哎，秉忠小妈，我跟你讲哦，叔叔最近变庄子，皮肤变得好好哦。”然后如果那个他那个有一个记录员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他就会如果话筒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：“还在执着皮肤变得好不好，就在干尚未解脱。”就是他什么事情都要来个总评，然后讲评一下，因为他讲评就觉得你高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听到他这样，我就觉得，嘿，不得好死。因为活在这个字里面的人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好死的。那个因时化热的动力太激烈，因为他两个自我在打架，自卑的自我跟狂傲的自我拼命在打架。所以到了这个点，你现在到这个点为止，你觉得还有救吗？有没有救？如果你是那个人本人，说你还可以意识到，发现自己常常在给人家做个总结、打分数， 来害自己，不得好死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请徐若瑄老师来做总结，打个分数啊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我是一个真，你说我是一个有自卑情节的人，人家哦说我好，说我赞，我就高兴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起好奇，为什么一个真小人家说你好，说你赞，你会高兴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是我说一个有自卑情节的人，如果有人踩爆他这个自卑的地雷，说他好，说他厉害，他就好开心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一个真小人，一个没有自卑情节的人，人家说他好，说他赞，他不会高兴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 他不在乎别人。他不在乎别人的说 法。一方面是不在乎，另外一方面是这样，一个真的很沉下心，那个真的动力非常多的人，真的能量非常多，这就叫真小人地步了啊。这个真的东西非常多的，如果有人在那边说我好，说我棒，对不对？我脑子里面的台词是这样子：你是什么宗上的虚虚啊？哪个宗上的虚虚啊？敢来给我打分数？你懂吗？真小人是这样想的，他不可能高兴。懂吧？就是规矩。 怎么就是打分？怎么就是一般的？ 就是有人来帮你讲，哎，叔叔你很不错，这就叫得打分。 评价评价。 你懂吧？因为凡是能打分数的，一定功力高于我的人，所以那个人来讲，跟我打分数，金主说你很不错，对不对？我其实接收到讯息，他在告诉我他比我更高，你懂吧？这是事实，这是实际上的能量一样。对方说话那个不好好的，这是真的。很难接受，但是真的，就是真小人看出去的世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跟人家沟通的最小是高级，因为我这样说的，教你怎么对付徐文斌老师啊。就真小人看到沟通的完全不会高兴的，他只觉得你狂傲。因为我徐文斌什么东西？就你把我徐文斌当什么了？你给我打分数，你懂吗？ 接受好多西方教育，我们要为好多学生，要为群。 不是，我跟你讲。你可以这样说，我好喜欢你说的东西，只是你的感受，而不是给他打分数，就不是做评价，就是喜欢不喜欢，你懂吧？就是如果徐文斌啊，功力低，就是他刚非常大的如果啊，他功力很高，就如果他是功力低于我，他最后来做总结、做奖评，说这些讲的很好，对不对？他还是有打分数。那如果他想要得好死啊，那他就要这样说。我这个人啊，徐某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低俗泼辣粗鄙。他说讨厌或喜欢就没事，这不动刚那个狂傲心，只说喜欢和讨厌，不要打分数。所以真小人，我这样说，你跟徐老师打开话，大家姐，真小人之间的互动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天把我们一起搭车要去教书，这个人啊。助教，因为我助教我教我，当然就是一直期许他要变成小人。就是助教在厨房啊，他去买一个卷饼啊，在屋里面吃啊，然后也不买我一份啊。我心里就很欣慰，哎，真好，果然是我的徒儿。因为这小人真喜欢这小人，我跟徐文斌老师我爱上他。就是，然后呢，过了一会儿啊，我们助教啊，就把那个卷饼扔在塑料袋往这一摸。天哪，徒儿，你还让我失望吗？我心里都是这样想。然后助教就说：“那徒儿啊，我要去帮姐姐你帮看着。”真小人内心是这样的东西，我希望能够了解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老师。就是诚实，他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诚实之光的。他从眼睛看进去就看得到你有神，他就喜欢你。你坐进这个孝子贤孙呐、啊，就是什么那种好徒儿的本分。可是你忘记你真正内心呼唤，你破了这三条规矩。他看你眼睛觉得这个人我死了。 不对，拖死人也是道家的高级境界， 这样 的， 这 两个东西就是死人是活人的意思， 对吧？ 何在叫活死人？就是开悟，啊，我要弘扬我一生当活死人，要盖房叫活死人，啊，就是高级的人家，觉得你是什么，就不会喜欢。所以这是一个写了一篇事实集的大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叛逆的自然，就是随时，如果他还愿意表现出来的话，你会让他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你讲完了，他就给你打个分数，他听谁讲完了就给他打分，就是带这种感觉。就看到王羲之的字，说哎，这字写不错，这个念过他比王羲之更高级，你懂吗？这句话算是很残忍，但是要听一个，你懂吗？你给人家打分数的当下，你感觉是我比他更高。但是这种随便打个分数，说这不错，哎，这不好，你想象出他的心已经烂到这个程度，他越来越不着痕迹，你懂吧？听完的话，做这个打分数，然后打分数又把你踩下去，所以这样的人，你看看，好救不好救，不好救。可是他身上的疾病凶险万端，怎么医都还是照着他说的话，就这样。而算下来是变一个字啊，是这样子。这个人他会变成一个状况是，他在说谎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能够知道自己在说谎。那为什么会有变这个字出来呢？这个人他所表现状态，如果这个已经恶化到变了，但是到这边的话，其实讲一讲就无所谓了，应该是没人救了，这个现象没人救了。可是 这个现象就是 因为这个现象， 就 跟他说， 就是他没有客观。 那他的能量上会有伤害，你看他靠这个生命。那这个变的人是这样子，你会发现这个人在给人打分数的时候啊，没有统一的人格，就是因为这个已经傲到哈，不觉得有人能够看破他。所以呢，你看他给人打分数，他的那个状态是这样的。如果他可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给一些人打了三次分数，那你刚好没有都看到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有机会三次都看到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人是这样的哈。这个，比如说他先批评这个郝万生跟阶级主主，他说：“哎，全怕少壮，郝万生年纪已老，阶级主主啊如日中天。”然后呢，阶级主主比郝万生强太多了，因为来日可以期待，所以阶级主主很好，郝万生不行了。在这个场合，他说阶级主主比较厉害。可是呢，他下一个场合就说：“哎。”阶级主不会内经跟阶级大师，但徐老师会内经跟阶级大师，所以徐老师还是正宗。我想徐老师好，阶级主不行。然后他在下一个场合又说：“哎，徐老师啊，小人一个，没什么修养。郝万山大师风范，郝万山老师真好，徐老师来。”就是他三个地方，他在那边打分数，你看到三个完全不一样的人。那这样的人，他随时随地跟你讲谎话的时候，连他本人都觉得是真的。那到这个境界的人哈，他会产生现象，比如说有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人他已经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是他在家里把自己头发全部剃光，然后包裹上纱布，然后他朋友喝咖啡，他说我最近得脑瘤，然后在西医院，欠了很多医药费，有人帮我，然后对方借了他几万块，然后把纱布拿掉，然后就是但是他在跟那个人讲他得脑瘤需要医药费的时候，他说的是觉得他自己是装的。对不对？就是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那种看不到身体有一些妖魔鬼怪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的心，变字的人的心啊，是等于魔。就是说，任何那个异次元世界的不干净的人，他都是完全融合，他的心是魔心。所谓的良知就是良好的感知力，良知最大的特征叫做人不能故意骗自己，你懂吗？良知最后的底线叫做人不能故意骗自己，就是我姓谭，我要告诉我自己是姓王的，没办法的。但是到了那个字就是有办法，就是我一个姓谭的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常常说那个正面催眠法很没有效，就是我是一个矮冬瓜，我要长高，我就说我是高的，我是高的，我相信我是高的，我就长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啊，如果我是一个姓谭的，我告诉自己我是姓王的，姓王的，姓王的，我要催眠到哪一天才能相信我是姓王的？就是催眠到我的心到这个里面，良知泯灭的那一天，我可以讲给你听。所以这个就是念佛等于。可是这不是最可怕， 还有更可怕，这个折执执着的执下面一个心。哎，对，刚讲执这个字，为什么我执叫我执啊？就是因为念佛本身想要保护自己，想要扩张自己势力，很执着的一个念佛叫我执，这样念得懂吧？因为完全符合真相的念是没有执着的，但是有看不到真相的那个怪掉的念佛是很想要保护自己，还想要扩张势力。但是执这个字呢，执一下一个心看不懂，但它是从这个字来的。那这个折这个字哈，就是冬眠中的冷血动物嘛，或者爬虫或者昆虫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一个人哈，他真的是没有什么，老实说他因为他已经快要到心死的阶段，所以他没有特别的特质。而他的这个特质啊，当然是这样，什么叫冬眠中的冷血动物？就他的那个自，他的那个自我高傲啊，已经完全是内化变成一个完满的自我满足的状态了。那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会惹人注意的怪的地方，就是冷冷的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他为什么说他庄子会写他像冬眠中的冷血动物呢？因为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好像一整天啊，在公司上班或怎么样，他就是脸木木的，没什么表情，然后总是飘飘的，好像吸不起人来。然后呢，你一天里面找到他有表情的时候，那只有一种表情。然后你看那个表情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冬眠中的蛇，因为他那个表情就是一种莫测的高深的微笑。那个微笑是混合着莫大的自我满足跟开心和悲，这只有这。可是当他的心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的能量波等于魔，这个心的能量波是大于。什么叫大于魔？就是在这个字之前，一个人心会乱，有的时候是被压迫上身啊，被鬼欺负啊，是人被鬼欺负。到了这个字的时候，他是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，他的潜在意识的念波可以去操控魔，去控制魔。就是你在他身边哈，他如果今天在办公室跟你有一句话没谈好，对不对？他对你有没有情绪？他身边那群魔会来攻。就他会引动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来撞你，因为小黄兔叫做是一个人刚刚走到这个字，因为他前面他的干姐姐啊、哦、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绝症病，我开药解决了。可是那个他干姐姐吃那个药的时候啊，是先大哭一场病才好，不要大哭一场病才好，就身上有怪东西，凭医生上的力量开一个药。所以就是他身边有个心理变态，快要心理变态的人，因为这个字才有心理变态啊，快要心理变态的人。他随时可以调动看不到世界怪东西打你。那好像我们就聊到，大概什么时候会心理变态？就是他的心会爆炸，变成心思，哀莫大于心思的心思。我说差不多是，你如果跟他有继续的接触啊，你48小时就有一次莫名的有情绪，就不知道怎么忽然有发出的情绪，或者是忽然有肚子痛、头疼、拉肚子那种怪人，就48小时内有一次的话，他就不要多久，他的心就要爆炸。但这样的人很难扫毒，你只能够勉强去认识一个，就是像蛇冬眠中的蛇一样的一抹墨色高深的人，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，因为他力道太大，他不怕。可是这个东西恶化到他身边靠近的人，48小时内就会怪病一次，或者是习惯一次的程度，要不然多久他的心就炸碎。那他心炸碎以后，就是庄子说的心死。然后或者某个人说法叫魂灭，那一种魂已经灭掉的人啊，就是庄子最后就是摇曳乞丐。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逐字解释，因为摇曳乞丐的解释很单纯，心理变态掉的人有两个特征，一个叫做完全，但他的行为哈、啊、是像普通人，因为他是个机器人，没有灵魂的空壳子。他只靠残余的智力，他可以活得像个正常人，还是可以上班，还是怎么样？所以心理变态的人，他唯一有的特征，两个特征是，他对任何别人的感受没有办法有同理心。就你跟他互动说，我很难受，我很伤心，可能他会觉得怎么这样？因为他没有心理同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完全不能察觉到自己的恶意。记得心理变态的定义是，对任何人的感受没有办法有同理心， 也完全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。就是一个心理变态妈妈，她可能教养孩子方法千奇百怪，小孩子快疯掉了，然后小孩子哭啊，他们说好奇怪哦，妈妈很爱你啊，妈妈都是好意啊，妈妈是这样最疼你的人了，这个样子。他已经没有人的灵魂让他可以做到这样，就是完全不觉得任何恶意。他害了人，他会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样子。而现在这个地球上最可怕的事情是，发疯的人有一半以上不是那个发疯的人问题，而是他的父母亲其中一些心理变态。你懂吗？你知道精神分裂是怎么来的？心理变态的小孩长，但你会说，哎，这家那这对父母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心理变态啊，为什么只有三个小孩只有一个小孩疯？那是因为小孩在那个灵魂的能量上会跟父或母某方比较亲。所以他跟心理变态那个比较亲的那个会疯，不亲的不会疯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心理变态的人的小孩是一个女儿，她的发疯是那种痛苦万分、狂乱型的，我们一般说的精神分裂。那如果她的小孩是一个男孩子，她的儿子是痴痴呆呆。的精神分裂，为什么儿子跟女儿不一样呢？那是因为女人的脑哦，左右脑之间的讯息流动量比较大，而男人的脑左右脑之间的讯息流动量比较小。那么讯息流动量大的这个女儿哈，因为人的左脑是用逻辑在推演的，所以她有一个妈妈早上给她做早饭，然后跟她讲啊，小孩乖啊，你去上学哈，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他就会左脑就会理所当然觉得这个人是我的妈妈，可是右脑是用身体感跟直觉在感知这个世界，右脑觉得这里已经没有人是空壳子，那个东西不是我。那当他跟最亲的人，他左脑看到的世界跟右脑看到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就会疯掉，你懂吗？这叫精神分裂。但是男孩子他的左脑右脑的那个讯息流动量比较小，所以呢，当左脑跟右脑的意见完全相左的时候，男孩子的两个脑分裂掉就关机。所以女孩子被心理变态父母弄疯是痛苦万状，而男孩子被弄疯是痴痴呆呆，这样对吧？同样是精神分裂。那我说这个呀，是因为。如果我们有朝学中医药，有朝一日真的在面对病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来，然后他的父母带他来说他发疯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个疯子，是带他来的那个人。这个一定要认，你懂吗？你如果认得出，因为他的带着疯子来的那个爸爸或者妈妈总会说几句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发现那爸爸妈妈他就说。啊，我不知道他什么疯哎，我完全不知道女儿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们都是很爱她呀，我们一心都是为她好的。你就要小心。就是父母很开朗的跟你讲，为什么儿子发疯？不知道哎。就是你如果要救这个孩子，有方法，但是你却不能用，因为呢，你要救这个孩子是。当场拿一把凶器把他那个心理变态的父母杀死，然后告诉这孩子你妈妈是妖怪，你的感觉是正确，让他昏睡三天，然后大哭很多场，因为身上都是魔，所以他需要哭一场走掉一个魔，走掉两个魔，昏睡三天大哭很多场，然后他就不疯，就需要你的一个强烈的撞击告诉他你知道是真的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有一个很烂的退而求其次的方法，因为我一点都不在乎他心理变态，因为里面没有灵魂的东西，随杀随便杀没关系，比杀萝卜还不残忍。因为他最残忍的是他已经把他的心弄死掉了，那才是最残忍的事，而不是杀这个肉体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他的灵魂比萝卜的含量还要低，我怕谁啊？可是如果我是徐国兵，我这样转一个腰啊，那我学员会报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是，你跟诊的这十几二十个学员，你都串通好，这小孩进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拿着跟你说，你感觉是对的，你妈妈不是， 左耳说一句，右耳说一句，左耳说一句，右耳说一句，他会稍微平静一点点，你还可以开药，就但无论如何，你想把隔离到很远很远，不能让人接触，你宁愿关封人员，不能发在父母身边，这样懂吗？因为我是觉得啊，这年头棋逢佳人，又不遇到了，你遇到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要救这个小孩，必须当他面杀掉他的那个心理变态。那当然，配偶之间也会心理变态互相影响。那配偶之间，因为本身啊没有像直系的血缘那么亲，所以影响比较不一样。就如果先生心理变态的话，太太呈现的状况是，太太呈现的状况是啊，动不动就歇斯底里，就还莫名其妙在家里面疯一场，然后送到精神科去打那个镇定剂，然后回来好像好一点，然后又动不动就啊疯了，然后就打镇定剂再回来，然后就是他的。不是完全的疯，就疯一疯好也好，疯一疯好也好。那我们班说这女人歇斯底里，就觉得哇，这人那么奇怪。其实真的不是，还不是那么奇怪的，是他另外一半。那可是呢，如果是女的心理变态，她的先生会变成怎么样？不会歇斯底里，因为男人这个感知力很钝。你知道她的先生呢、啊，会被这个女的心理变态、啊、拉到看这个。就这个太太，当然心理变态一定是没有问题，跟她相处一定是很多不对劲的地方。可是呢，会这样子，抓着太太一直说教，一直说教，一直说教，一直说教，一直说教，一直说教，然后都不愿意逃离这个太太。然后你问她为什么这个女人让你跟我们还不走，她说因为我要度化她。面对心理变态会发生的状况，我讲这个其实有这么一点想法，就是因为我们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啊，其实都有一些气场方面的问题。那这个我呢不会倒数，因为我的老师会倒数，他可能在面对病人会有一个什么咒语或什么东西，会帮他安全一点，但是我不会倒数。当然我也有自创的咒语了，就我教我的学生啊，说你们在帮人看病法案的时候讲说，你心里家里的事不要污染到我，心里家这样默念。但是我同学天真都超全心，所以心诚则灵，还可以保护你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即使有道术傍身啊，这个真的有这种心理变态等级的妖魔鬼怪，在他发疯的小孩或谁来的时候，你好像都不能拒绝。因为一般人的眼中会觉得是小孩发疯，父母关心他，你不知道怎么拒绝。那我认为，因为我不懂得道术世界有什么好的法术啊，但是在道家的世界，这庄子的十二滴眼泪很强。我现在讲给学佛佛的同学听，你们的气场里面听懂这件事，你的心就变成一个照妖镜。一个人的功力不够。像我家里面的三个助教哈，是我每天讲这十二个字给他听，讲，而他的那个心灵的硬盘都快刮坏了，所以三个就够用。就是我有那种怪学生或什么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跟他笑着聊聊天，多看他几眼，那个人就走了。就是说他觉得要退班了，他觉得好像这边玩不下去。就是当你心中有一个照妖镜系统的能量的时候，那个妖不是很喜欢被照，所以会自动的把他逼走，他就不会来找你麻烦，你懂吧？所以我就觉得做这一行的都要防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在这边是很真心的把庄子的十二滴眼泪交给你们，因为你们今天人够多，大家每一个人气场上都装一个这个照妖镜，虽然一个人威力不大，但是加起来的话，有可能这些变态就比较不爱陪着。这是我觉得今天讲这个的目的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应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练习无人心法，怎么样不能练。所以这堂课我们先到这里，我休息十分钟，最后来讲这个最无聊的调音量。